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节目开始之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凌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是-12.9摄氏度，是入冬以来气温的最低值。今天光照充足，能见度非常好，风力不大，白天的气温回升会比较快，寒冷程度比昨天略有缓和。午后空气较好，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天气十分寒冷，防寒保暖还不能松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北转南风1到2级，气温是-6度到-4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1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畅销书作家、图书策划人、制片人秋水。秋水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嗯，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他的《一起长大，慢慢变老》这样的一本书。另外一位呢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图书《你的骄傲的责任编辑》啊，夏欢。夏欢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秋水姐好，我是夏欢。 嗯，《你的骄傲》这样的一本书新鲜出炉，作者呢是一世安啊。首先呢，我们请夏欢来介绍一下《你的骄傲》，它是一本什么样的图书啊？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怎样的一个设定？ 嗯，这本书呢讲的是一个美女学霸夏双双，她呢各方面都很好，唯独就是体育不好。为了修补体育这项学分呢，她就去报了电子竞技这样一个体育项目，然后遇到了我们的男主季寒岭和其他的队友们，跟他们从打闹不信任，然后到慢慢的组建起了自己的一个强有力的、有实力的一个团队，然后到互相的就是信任，然后有爱，慢慢成长起来，走向了一个电竞的一个高峰的一个这样的故事。 嗯，刚才你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哈，第一个呢是他的人设非常的有趣哈，就是男主跟女主，一会儿我们可以分开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就是他里面讲究了一个团队精神啊。你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呢，叫做电竞啊。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电竞了解有多少啊。实际上呢，电竞呢它是一种被国家体育总局在10多年前就承认的体育竞技项目啊。电子竞技跟网络游戏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会儿呢我们可以为大家做一个梳理啊。那这个作者呢叫做一世安。那一世安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他的作品啊，因为他本身文字非常的风趣啊，而且呢也是让很多人都成为他的粉丝。之前的作品呢据说也即将被改编成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是吧？ 嗯，对的。 啊，一世安这样一个作者很年轻，也是90后吧？ 对，是一个90后的小美女。 嗯，据说工作也非常的繁忙啊，因为在杭州不能够赶过来，下次有机会在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哈、啊，跟写作其实是有冲突的啊。他这工作应该是经常会加班到12点的一个工作， 对对，很忙， 非常忙。我们知道秋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的图书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重点推介过，而且呢也是长期的啊霸居当当榜的前几位。这样的一本书，你的骄傲啊，因为我知道秋水已经看过好几遍了，但是呢在上节目之前一直还在拿着这本书一直在翻，这个挺难得啊。一般书我觉得你看一遍就差不多了。 是这样子的，你的骄傲呢，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想起来了，就是前段时间的一个神书吧，也不叫神书，它可能现在还没有书，只是那个一本小说吧，也是写一个电竞的。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电竞这个东西其实是对，刚才那个红酒也说了嘛，要一会儿梳理一下嘛。其实电竞现在就是说是不是游戏嘛，是一种体育竞技嘛。 嗯。 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选上这本书，也是跟欢欢去问，说是谁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是说是伊世安，对吧？当时的时候，对文笔也很好，很暖萌，我们去选了他。我看了这个之后，在节目开始之前，红酒也在问我说跟微微一笑有没有对比。我们知道微微一笑这个绝对的大神级别的书， 对，顾漫的图书已经被改编成电影还有电视剧，都挺火。 对对对对，杨洋嘛， 对， 对吧，电影 杨洋版是电视剧版， 电视剧版，对，电影版是杨颖和那个 井柏然， 井柏然，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说那本书也算是甜书，但是和这本书其实是对比性不是特别大，我是这么觉得。顾漫的风格呢就是很短，很温暖。我们的就是你的骄傲呢，为什么我一直在看它，就是很苏萌，很俏皮，就像一个小女孩，就是那个你一打开的时候就是欢然跃跳跃在你的面前，就是她跟一个腹黑的男孩之间的恋爱故事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可能我更想了解一下少女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吧。 是这样哈，刚才咱们既然提到了电子竞技呢，我来介绍一下哈。其实当时的里约奥运会接近尾声啊，就很多这个电子竞技的团体啊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就向国际奥组委提出了项目申请，想借着里约奥运会的东风呢，把电子竞技加入到奥运会的竞赛项目当中去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在既是日程当中了啊。电子竞技呢指的是利用高科技软硬件设备作为运动器材，在统一的竞赛规则之下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运动啊，对抗性运动。2003年呢，我们的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正式的体育竞赛项目。那电子竞技呢是名副其实的体育锻炼，而玩网络游戏只是休闲娱乐活动。因为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图哈，就是电子竞技跟网络游戏的区别。首先在时间上，电子竞技呢是事先组织啊，而网络游戏是想玩就玩啊，就类似于大家经常在手机上是吧，小朋友们都在玩，那个是网络游戏，那不是电子竞技。还有就是规则啊，电子竞技是强制执行力，它是强制执行的一个比赛规则，而这个网络游戏是游戏设计者自己去制定的，所以说有时候它会让你沉迷其中。电子竞技呢从观赏性来讲，它观赏性非常强啊，其实就跟下棋一样，对吧？你看你在一块下棋，旁边一帮人都在围着啊，这应该怎么走，电子竞技也是这么一个概念。网络游戏一般都自娱自乐了。还有胜负决定，它是公平竞赛，但是对于网络游戏来讲，它是靠时间啊，靠你的这个金钱啊，有时候你会买币啊，买命啊，然后这个东西来积累的。那载体呢就是需要综合性的竞技场馆啊，那网络游戏呢其实就是需要一个互联网服务器而已。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电子竞技啊。那为什么这个女主角会进入电子竞技这样的一个坑呢？她本身是一个学霸啊，什么都学得非常好，但唯独有一样学得特别不好啊。夏欢，哪样特别不好？ 就是她的体育特别不好，只要是跟体能有关的东西她都不行，就永远不及格。 所以说这是她的致命弱项啊。那这样吧，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文字啊。既然刚才秋水都说了，就是他的文字还挺好的，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段呢，其实就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入电子竞技这个坑。老夏，我觉得凛神一定是喜欢你。老夏，上次我去找你，凛神就站在你旁边看着你操作，一举一动都特别酥，尤其冷着一脸喷你的时候。老夏，我真羡慕你，要是能被凛神怼一次，真是单身一辈子都值了。手机屏幕频频亮起，夏双双一局人机结束，终于抽空拿过手机，点开冯源发来的微信。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侧了侧眼，季寒林就坐在旁边的位子上，戴着耳机，眉头微拧，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忽然间手停下。夏双双知道那是一局结束的信号，果然屏幕上显示胜利的两个大字。又是胜利，夏双双转头看了眼自己的电脑屏幕，失败两个血红大字快要戳瞎他的双目。季寒林扯下耳机，随手扔在桌上，看了一眼夏双双的战绩，薄唇动了动，又输了。夏双双埋头应了一声，半点底气都没有。你不适合这行，你还是应该靠脸吃饭。季寒林面无表情看着夏双双，林哥，想到冯源发来的微信，关于他说季寒林喜欢自己这件事儿，夏双双脸红了一红，磕磕巴巴地问道：“你为什么突然夸我漂亮？难道是刚刚季寒林被自己唯美的侧颜秒杀了？什么高冷，什么大神，还不是跪伏在自己的美颜盛世之下？”人机都能打成这样，如果我是你，干脆把脸再养大点，以后打比赛就直接靠脸滚键盘就好了。话说完，季寒林又把耳机带回来，一脸不想听夏双双辩驳的样子，鼠标轻轻一点，重新开了一局神话再临。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开头啊，挺有意思啊，这个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啊，而且这两个人的人物性格也是跃然纸上。你看我读了其实也就是有个300字吧，但是这个人物性格已经非常的鲜明了哈。那就让欢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物哈，是不是刚才从文字当中大家感受的那样啊？ 我们的女主呢，她其实是一个活泼可爱，然后比较开朗的这样一个女生，但是然后面对其他人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一旦遇到男主她就会秒怂，有男主一怼她她就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也无法反驳的那种感觉。男主的话呢，他其实因为自身很优秀嘛，他是一个很毒舌然后又傲娇，特别喜欢就是怼天怼地这样的性格，就是比较傲气的这种性格。然后遇到女主以后，就一面觉得女主啊怎么这么蠢，就只有一张脸，实力很差。但是一方面呢，又被女主一些不服输呀，然后努力呀的一些这样的特质所吸引，又忍不住去帮助她。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在互怼的这样一个日常里，就产生萌发了一些感情。 这两个人物差别非常的大啊。这个夏双双他不提体育，我还是一条好汉，为保毕业呢，夏双双确实是误上了电子竞技的这样一个船啊。但是随机组团的队友啊，个个都是高手啊，这也是让他意想不到的。其实每一个项目都有每一个项目他自己的玄机所在。那对于这两个主人公来讲，其实他们还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并不是说两个人的一条线去谈恋爱啊，或者说去人物成长。那就提到了一个团队啊，回头咱们又说是关于这个电子竞技哈。其实电子竞技呢已经发展了好长时间了，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美国 ABC 频道直播当时的任天堂游戏比赛，它被称为电子竞技的开端。但是现在呢， 国际上有几个大赛事啊，这都是团队去比赛，甚至是各个国家组队啊，咱们中国队也有队啊。比方说像电子竞技冠军联赛，这是一个比赛啊，10年的中国成立的。还有一个呢是英雄联盟职业联赛，这是11年成立的。还有2014年成立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就这些赛事啊，其实也是广受瞩目。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视频的平台啊，也在转播，或者是把它剪成这种短视频，有非常大的一个游戏推广的力度。整个这个市场呢，在最近的几年其实都是呈几何的基数在增长啊。当然了，其实说到电子游戏，电子竞技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啊。很多朋友啊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曾经采访过一个专门做电子竞技的一个高手啊。其实他们对于这个眼力、脑力还有这个手速都要不断的去训练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打台球，你知道吗，他要不停的去训练我这个回力怎么去近带，对吧，我不停的训练我在这个最后怎么给人做斯诺克啊，做障碍，就这些他要每天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反复训练，有的时候是稍微有点枯燥的，并不是说像我们没事还玩个王者荣耀在这里面时间就过去了，还不是那个概念啊。好，我们回过头来再介绍你的骄傲这样的一本书。因为秋水其实之前也策划过电视剧，也做过网剧，那对于你的骄傲这样的一个书，你在里面能看到它未来成为影视剧的影子吗？它有这样的潜质吗？ 它当然是有的。第一个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它的就是刚才我们欢欢也讲了嘛，就是人设呀什么的，这个是成为一个影视剧最基本的嘛，就是有那个人设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它充满了热血，就是说是因为刚才您也在普及这个电子竞技的这一块嘛，它因为它是组团去打的。 对。 然后电子竞技刚才我又想到了一本就是已经马上影视化的一本书吧，全职高手。 全职高手，哎呦，这也是一个 那的确是 也是个大神儿， 对对， 蝴蝶兰的， 很有那个代表性的，但是它是男性视角的嘛， 嗯， 但是我们所感动的其实就是里头的，就是组队，然后去打怪升级，一步步进行训练，就达成一个就是非常热血的这种一种那个精神状态吧，我觉得是。然后他又传递了正能量，那么这本书是有的。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所希望看见的吧，就是这种轻松欢悦，这本书也是有的。然后其实 就语言上其实也是很俏皮的， 对对对，他包括他的人设，你看像欢欢介绍女主就是一个非常俏皮的女孩子，对吧，但是她又是学霸，她有自己的思维，她倒也不是所谓的傻白甜吧，然后男主呢又是腹黑，就是像书中写的他是男一的标配，就是对，所以我还是觉得他其实是有那个非常大的影视改编的潜质，而且现在就包括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听说嘛，就是也已经有影视公司，对，去，对吧，换换， 对对， 去接洽这本书，它其实是 就是有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感兴趣了， 对，都比较感兴趣的这本书 啊，就感兴趣的点是因为它电子竞技这样一个创新点吗？ 对， 还是关于人设这块非常的鲜明 啊，因为它就是一个是人设特别的好，就是对比啊，然后里面的人物呀，都每一个都是非常鲜活的，就不是像普通的言情小说一样只专注于男女主角两个人的一个感情线。另外就是电子竞技的话，它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样的职业，对于读者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经常能听到但是却不是那么了解的一个职业，所以大家对他还是有新鲜度在的。然后他因为他这个职业所带来的故事啊什么的就跟普通的言情小说都不一样，所以都是非常有看点。 对，他就是其实谈恋爱啊很多套路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创新，这是大家所关心的。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呢让我们觉得很甜很酥也很暖， 啊，这其实男主角似乎看着很冷啊，整天就不停的怼他，但是在这个怼的过程当中呢，你又觉得兴致盎然，是吧？你自己每一次似乎都有一点小小的期待啊，其实你知道他的内心可能还真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的行动其实也证明了自己不是那么想的。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啊，就是一边在说着你的骄傲这样的一本书，一边也在跟大家普及着电子竞技，让很多人对电子竞技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就是进入奥运会，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进入奥运会啊？其实是出现了两方的争辩啊，为什么不让他进入奥运会？你看啊，反方的观点是这样的，说这个电竞游戏啊更新比较快，你比方我们打这个乒乓球打羽毛球是吧，或者跑步，基本上这规则100年都不太会变啊。啊，乒乓球变大了，这是变了，跑步的规则游泳的规则不会变，但是电子竞技呢，他们就觉得可能你这游戏更新了是不是规则就会变了，还有就是选手的职业生涯可能比较短啊，另外就是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缺乏成熟的赛事体系，如果把这些全都规范起来，相信这个电子竞技啊，在不远的将来应该会进入到这个世界范围啊。当然现在啊，这个 AR 的技术跟 VR 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所以说这个电子竞技可能真的向奥运会又迈进了一步。你想以后如果这个真人就像穿到游戏里面一样，是吧，我戴一个眼镜也好，大家都在这游戏里面，其实就出现了这个身体的对抗了。我们知道体育项目很多都是身体对抗，对吧，你要说像摔跤啊击剑啊，甚至你像什么田赛或者是竞赛，全都是身体的对抗。那这个我们说是在虚拟世界当中，但是真正像 VR 技术特别的成熟之后，像 AI 技术特别成熟之后，可能人就真正的穿入到游戏当中去了。你像前段时间那个勇敢者游戏、 啊、 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也不是不能实现啊。 对，其实现在就是你为那个勇敢者游戏差不多也就是那个 VR 嘛， 对， 直接就 进去了嘛， 对，他就其实是打一场游戏、就是直接通关嘛， 是、 啊、 是， 因为现在你看就是说是包括很多那个玩电竞，它其实是另一种，就是直播嘛， 对， 就是在打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在直播，包括人的描述，就是你的那个参赛选手的描述也好、 嗯、 然后包括他自己去做那个自己跟队友之间的对话也好， 嗯， 对，其实也是让你身临其境，然后还体验不一样的、嗯、因为他们其实是手在忙嘛， 他们手速非常非常 快， 我跟你讲就跟弹钢琴一样、 嗯、那不止吧，因为他们的手速是讲究一秒多少个操作手法，一分钟操作多少个操作手法， 对对 对、 嗯、我觉得朗朗看了之后可能也得略表钦佩这确实是一个技术活啊，不是说所谓的那种娱乐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在某些时候还比较枯燥。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为朋友们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你的骄傲》，稍后我们再继续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就在 FM95.4 AM603 双频为您播出的北京故事广播，我是红九。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你的骄傲这样的一本书，是一世安所作的网络小说。那最先呢是发表在恋小说网站上，那现在呢图书也已经新鲜出炉了。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老朋友啊，畅销书作家、图书策划人、制片人秋水。秋水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另外一位呢是你的骄傲的责任编辑夏欢。夏欢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秋水姐好，我是夏欢。 嗯，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觉得像你的骄傲这样的故事会发生吗？夏欢，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在我身上应该很难发生。 嗯，因为你体育特别强是吗？ 不，因为我是一个游戏白痴。 嗯，他也游戏白痴啊。 对啊，就是那种他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就是锻炼，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去琢磨，能够琢磨出来，就是最后能够提升自己嘛。 嗯， 但我是那种琢磨半天也不行的那种。 就是最简单的游戏都玩不过第一关的那种是吗？ 我只能玩那种佛系的养成的，不需要我怎么样去操作它的这种游戏。 明白了，就跟以前的偷个菜之类的，这种是可以的是吧？ 对。 不过其实他这样的人设是让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主，对吧？ 对。 然后也希望能够得到男主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是的。 非常暖，非常甜。说到这本书的亮点，其实有很多哈。其实它的情节上也不落俗套，而且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深入进去的这种情节点，对吧？ 对，我觉得它其实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吧，就除了他们人设之外，我觉得就是情节上面很多，就是让你觉得怎么还会这样写，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情节，觉得啊太有意思了。我就有一个非常有印象的一个情节，就是女主角夏双双参加那个同学聚会，然后男主季寒岭就给她发短信让她早点回来，说如果8点前不回来训练的话你就要跪键盘，就威胁他们，就是假装。结果夏双双她同学聚会就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她就回来的时候，季寒岭其实已经在自己家门口蹲在那儿等了她很久了，但是男主角这种性格又不说，夏双喝醉以后就以为季寒岭是个人贩子，他就跟季寒岭说，跟那个人贩子说，让他把他说你把我卖给季寒岭吧，钱不够的话我补给你。其实这个时候女主已经喜欢上男主了，但是他就是没有表达过嘛。 酒后吐真言。 对 啊， 就我觉得还有这样的操作也挺有意思的。 酒后吐这真言竟然是季寒岭本人是吧？ 对， 这个让人有点措手不及。那季寒岭是怎么表现的？ 季寒岭的话就是心里窃喜啊，但是他这种性格很有点闷骚嘛，他又不会表现出来，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嘴上说着你不好，但是行动上面却很关心你的那种男生。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这种男生也挺多的。 也就是说不会花言巧语，但是实际上在制作上在行动上非常的暖是吧？ 对，而且在你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鼓励这样子。 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你的骄傲里面的一段文字。那这段文字呢是讲为什么夏双双会进入到电子竞技这样一个坑当中。一个月前夏双双还不知道电子竞技是什么，虽然他现在对电子竞技的认知也还局限在被徐峰怼、被林树安慰、被郑恺调戏以及被季寒岭嘲讽。他之所以入电子竞技的坑，还得从他们学校新来的那个校长说起。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校长又是有个体育背景的，忍受了多年教育体系对体育的忽视，一心决定要扬眉吐气，思来想去终于想了个绝世的良策，于是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凡是 Z 大学的学生必修一门体育课程并且通过才能获得毕业证书。一时间还在四六级及格线上苦命挣扎的诸位学渣 纷纷三呼万岁，感叹新校长真乃体育教育系的顶梁之柱，唯独夏双双如遭天劫，仿佛被天雷劈中。夏双双是一个标准的学霸，长得好看还有才华，全身上下处处都是优点，唯独体育是个软肋，倒不是因为学习耽误的，就是天生没那个命。800米别人跑了两圈，他一圈都走不完。立定跳远，别人手一甩飞出去两米，他手长脚长，却连个身高的距离都跳不到。游泳更不用提了，哪怕儿童区的水位，他能够呛到水。他觉得自己要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闺蜜冯媛在隔壁学校文学系念书，陪着夏双双骂了这个政策三个多小时之后，给了他提意见。那时候他们在一个夜市吃小龙虾，夏天的风微热，冯媛多喝了两杯，酒劲儿已经有点上头了。他一只手捏着玻璃杯摇摇晃晃说道，我记得在哪儿看到过新闻，说是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什么正式体育比赛项目，你们学校不是有专门开设电子竞技专业吗？肯定可以选这门课的。电子竞技是什么？夏双双拖着腮一脸求知若渴，听起来很刺激，会不会很难呀？电子竞技不就是打游戏吗？有什么难的？你可是俄罗斯方块40行竞速20.08秒的记录啊，再说了，你那个大脑的计算能力一般人能比吗？你看啊，其实说到你的骄傲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就会看到啊，其实在头半部这样一个文字当中啊，我们都会发现其实作者很容易把大家带进去了啊，而且呢他其实在带入的过程当中也解释了究竟作者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也解释了电子竞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好像现在真有大学是有电子竞技这个专业的哈。 啊，有的有的，有大学有的， 就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是吧？因为国外其实是在如火如荼的在发展着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那作为中国呢，在某一个领域也是不能缺席的啊。我记得咱们中国好像带队还获得过世界冠军哈，就是在电子竞技的这些大的比赛当中。回过头来，我们再继续来说伊诗安。那伊诗安是一个90后，我相信呢，他自己可能对电子竞技也有一点小研究，要不然不会写出这么非常好的文章。你跟他交流过吗？他是一个比较喜欢电子竞技或者对游戏这块有些天赋的作者吗？ 对，他其实之前就是在接触电子竞技之前，他也是一个喜欢玩一些网络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然后之后电子竞技出来之后，他也开始去尝试去玩那个电子竞技，然后一发不可自拔，就是也不能说沉迷吧，只能说是他喜欢上了这种团队作战的感觉。然后因为电子竞技它不仅仅是要考验你的手速呀什么的，它也要考验你的一个团队配合的能力，其实也是需要智商的，所以就玩起来 其实也是需要智商的。 对对， 是很需要智商的。 所以就是他玩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比单纯的玩一些网游会来得更加有趣吧。 确实不太一样啊，因为新项目入奥有四个标准，就是入奥运会有四个标准啊。第一个就是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管辖的项目，第二呢至少四大洲75个国家和地区能得到普及，第三个是具备一定的观赏性，第四个是具备可操作性的标准啊。这个方法在现实中是可以实现的。那对于电子竞技呢，其实这几个项目现在基本上都能够达到啊。但是就是在最后一个，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可操作性啊，就是因为你一个体育规则大家其实要统一去遵守，而且统一去训练，然后在比赛的时候按照这个规则统一去比赛才可以。但是现在电子竞技呢可能还不能做到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对， 因为他多多少少还受这个厂商的一些制约 对，也就是说他这个游戏是谁发明出来的，是谁制造出来的，他可能多多少少有这样制造这个规则的权利啊。所以这块如果以后能够统一，相信电子竞技可能会更加的红火了啊。回过头来我们再说男主跟女主的爱情啊，在这里面你会有一些泪点吗？ 嗯，也会有一些的。其实像女主她一开始因为就是没有接触过电竞嘛，她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渣的，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很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队友，因为她的队友个个都是深藏不露，之前你都不知道他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接触过这个电竞了，然后在这个电竞里面也是比较厉害的人物。像男主的话就是属于大神级别的，就他是一个小白，什么都不懂，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就承受着来自某个队友的敌意，觉得他不配跟他们组成队友，然后又要承受着一个学校的一个学分的压力，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不服输的性格，再加上男主又时不时会怼他嘛，所以他其实在某一个瞬间也是有过就是很失落很低落的这种状态，但是就是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没想到像男主呀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队友会对他伸之援手，然后会安慰他。男主的性格是每天都在毒舌他嘛，但是在这种时候却会用一些很温暖或者说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鼓励他，我就会觉得啊，这种时候就会比较动人。 嗯，因为我们知道团队作战哈，都有一个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过程，那他初来乍到进入一个团队，我相信最开始大家其实对他也是不信任的，包括对他的能力也好或者是对他的这种配合也好，但是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他融入到这个团体当中，其实我们知道真正有热血的就是团队作战， 对 吧？你看我们曾经看过的什么棒球小子啊、足球小子呀、包括灌篮高手啊，就是这些漫画里面都讲到了一个团队，当然肯定是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比方说像凛哥这样就是属于个人能力非常的突出，但是他一个人其实是赢不了比赛的，对不对？ 对， 他需要你把所有的团队都凝聚起来，然后大家互相打配合，这样的话才是电子竞技真正的意义啊！我记得之前跟邱老师一块儿来探讨一些选题，比方说我们曾经提到过冰壶运动，是吧？你看这个冰壶运动啊，它也是一种团队作战。哎，好像有几次咱们中国队还拿了世界冠军， 对 吧？ 有， 你就看 有一个人在前面蹭，是吧？ 是。 然后当然有一个投手，然后旁边有两个人，就是那个东西，它也是非常的训练，非常的枯燥。 对， 但是它确实需要 它是技巧啊， 技巧 对技巧和协作嘛，对吧？ 对，就类似于像这种团队的作战，我们其实在一些文章当中，甚至在近期的一些剧当中也会体现到，对吧？你看啊，从去年开始，有一系列关于运动的剧也是纷纷上线。比方说咱们可以数数哈， 进击吧闪电 啊，进击吧闪电，那是击剑的是吧？ 对，浪花一朵朵， 浪花一朵朵讲的是 跳水吧， 游泳吧， 游泳 的，那是在湖南卫视播的， 对对对 啊，还有过什么？ 旋风少女 之前，打排球的有，对吧？ 嗯， 对， 然后还有，当然日本那边、韩国那边就会更多一些， 对 啊，我们知道运动题材其实不是特别好拍，尤其是像运动当中的像足球啊。或者篮球啊，你像美国呢，他们是比较喜欢打棒球或者橄榄球，就类似的电影其实在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像今年奥斯卡还有一个动画片是专门讲科比的，就科比的成长之路，据说也是被很多人关注，得了很多的提名。所以呢，其实如果从根上来讲呢，我觉得你的骄傲它有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呢其实是电竞运动啊，这是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呢是关于男主跟女主的成长啊。第三个呢是团队协作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了他的所有人物的成长，就在这里面的话是你看到你的骄傲这样的一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知道这你的骄傲最开始是在网络上连载的，对吧？ 嗯，对 啊。我们知道其实在网络上连载它一定是一个市场化的小说，也就是说它一定会有点击， 对吧？它没有点击的话，可能就不会成为实体书啊。在网上的表现怎么样？ 在网上表现还不错，就是从读者的一些反馈来说都还挺好的。然后这本书就是之前就是宣布要出版的时候，也有不少的读者有去作者那儿去留言，去给他私信，就问他什么时候上市呀，在哪儿可以买呀，就反馈还是挺积极的。 就是在网上就练小说上看到的你的骄傲跟我们看到这本书它有什么删减吗？ 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阅读电子版的话，也可以去练小说上面看电子版。如果想要收藏这样一本实体书的话呢，就可以去当当啊上面去购买。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请到了秋水和夏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骄傲。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2点是我们一起来读书的时刻。我们读书的范围非常的广。今天呢我们读一本很轻松的书啊，就是很愉悦的书。你的骄傲啊，伊诗安的最新作品，请到了秋水和夏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其实刚才在放歌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啊，说领哥这样一个大牛，包括我们之前在微微笑很倾城里面提到的那个叫肖什么来着啊， 肖奈 啊，也是一个大牛，是属于好像所有人尤其是所有女生都想去认识，但是呢他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种人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人设。就是大家在以前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回顾一下，哎，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哎，夏欢吧，夏欢肯定遇到过，每年可能都遇到过一个。 我是初中，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我们是分高中部跟初中部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初中部跟高中部都还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们学校的高中部的学长里面有很多就是长得很好看的，然后体育又很棒或者成绩又很好的，就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女生都会看高年级的学长嘛，就不太会关注同年级的。然后有一个学长我是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次他去出演一个我们学校的那种文艺晚会，艺术节嘛，每年一次的，他演了一个跟他的同学们演了一个新版的灰姑娘。 哦，是话剧吗？ 是类似的那种像小舞台剧那样子， 舞台剧啊， 编排的一个，然后他演的是里面那个王子。 哦， 就因为他长得很好看嘛，然后他在那个舞台上面又拉小提琴，然后又很好看，又穿得很好。 哦，还会拉小提琴， 对 是吧？ 对，就是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是分上午跟下午两场，因为人太多了嘛，就上午是高中部的同学去看，下午是初中部的同学去看。他们那个时长，因为那个节目时长太长了，就被下午就给剪掉了。然后我就跟我同学们说，你们太可惜了，你们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节目，里面那个王子可帅了。就我同学就很想看那个王子嘛，结果有一天在那个校园里面就遇到他了。遇到他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拉着我同学的手说，快看快看，王子王子。然后我当时因为太激动了，我不知道我声音特别大，然后 他听到了是吗？ 他离我大概也就不到十米吧，我声音特别大，我没有意识到，结果他就听到了，就旁边的所有人都听到了，然后就看着我笑，我就就觉得很丢脸。但是那个学长就是确实他非常的优秀，然后后来也知道他成绩很好嘛，但是因为大我太多了，所以 就没有 后 来， 没有后来了， 就最终也没有说过话是吗？ 就是因为发生那件事情以后就是眼熟了，我就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会跟我微笑着点点头啊什么的。 那还不够优秀，要我就过去拍拍头。 那个时候很怂的。 是是是，秋水有遇到过这种吗？ 我还是那我没有遇见过。刚那个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在觉得我真的是仔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乃至大学，我搜罗了一遍，我还真是没有遇见过。因为在我想象中特别牛的人好像都是在书里或者电视里出现。 哦， 可能我读的学校都不是太好。但是实话我可以就是说一个我最近遇见的一个自己的困扰或者说是例子吧，就是我家女儿嘛。然后我家女儿前就是在很久之前吧，我估计得有半年之前吧，来跟我聊说啊，有一个我们的学长，因为他现在高二嘛，那就是高三了，我们的学长很牛啊，说那个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是辩那个是那个辩论队的队长。 哦，辩论队的队长。 对对对， 这个也是吸引女生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然后就是当时的时候他来找我呀，说让我邀请我加入辩论队呀，然后说好帅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我说，那你给我找出这个照片来我看看是很帅吗？然后他倒出来之后我说，哦，那就那个这样吧。我觉得帅和那个才华之间选一样吧。 人家是00后，对吧？现在孩子的审美我觉得跟咱们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也不是啊，你看他们说的，就像欢欢说的，他所关注的第一点并不是才华，而是他帅不帅。你看他说学长站在这儿好帅哦，因为他好长得好帅哦，演一个王子哦， 这个是基础吗？ 对啊， 他就是嫉妒啊， 他是第一眼的，否则的话他怎么会认识学长呢？所以你说让我来去衡量什么，对吧？神一样的存在，我还真的没有意见，因为第一可能我比较枯燥，不爱特别爱玩什么那个竞技的游戏啊，就包括竞技我其实都还好。那如果说体育竞技，那体育竞技我就在我们学校不是专业组，那我已经是神了，那我何必呢，对不对？那专业组的就是你呗。那对对对，我有红酒。 其实我就发现哈，就是尤其在高三之前，好像大家对于这种学霸哈，就是纯学霸，似乎不能为之疯狂。你看，为之疯狂都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比方说篮球打得特别好，或者足球踢得特别好，或者这吉他弹得特别好啊，或者他这现代舞就是机械舞什么跳得特别的好，就是类似于就是这种文艺或者是体育的有一项才华，再加上你刚才所提到的这颜值还不错，对吧？好像类似于就会被追捧了。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般就是文艺啊体育的都是长得比较好看。 学霸长得不好是吗？ 那如果学霸他长得好看的话，应该会最疯狂吧。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尤其到了高三，我当时是这样，不知道你们哈，真正到了高三，我觉得大家其实目标就一致了，就是高考。因为这么多年来讲，高考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试，所以在一模二模三模分数特别高的人就变成了神级的人物。你说哇，那谁太厉害了啊，考了600多分是吧，考了快700分了，这个是大家开始膜拜的一个对象了。 对，基本上到了高三，大家的关注度就是都回归到学习上来以后，那些什么考试模拟考试的时候分数特别高的总在第一名那个，就是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没错。回头来说你的骄傲，其实他本身最早是在网络上刊登的，类小说刊登的，但是在网络网文小说当中，他应该是一个干货比较多，相对起来文字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作品哈。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讲，因为我看到很多网络上的小说它其实是很水的啊，有时候为了凑字数的话可能会大量大量的有一些所谓的描写，但是在你的教当中呢其实看不到，而且呢看完之后其实让我们感觉心情舒爽，就在于它是人物在成长了，团队在成长了，其实还是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对吧？ 对 啊，这是它本身作为一个青春小说也挺难得的一个地方吧。啊，行，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秋水，感谢夏欢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一本散发着青春洋溢色彩的你的骄傲啊。有机会呢我们也把一山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做深入的分享吧。好，朋友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在明天中午的11点不见不散。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各位观众请注意，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请您将手机呼机打到震动模式，以免影响他人。